望穿秋水，盼你几多愁。 想你我想了那么久，春去秋来燕来又飞走，日日夜夜守着你那份温柔，不知何时能和你相守。 山的柴油粥。